敬爱的金正同志为参加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海外同胞青年安排的宴会，9月2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宴会由以中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柱为团长的旅日朝鲜青年同盟代表团，以金英女委员长为团长的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代表团，正在社会主义祖国停留的总联的代表团和访问团成员应邀出席。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同志和有关部门干部出席宴会。